有一国底线，先至有两制空间。不守一国之本，就冇两制之利。他说解除黑暴滥炒的捆绑，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市民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在北京，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儀式在上午十點開始，出席人士高唱國歌，然後全場肅立默哀。在儀式上，儀仗隊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花籃，習近平率領一眾官員上前並且整理花籃斷帶，整個儀式歷時大約半個鐘。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69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74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4.6升9.2，腾讯控股512.5升7元，美团点评241.4升6.8，平安好医生99.25跌8.05，比亚迪股份119.6升11.4。中国恒大18.94升2.44，小米集团20.5升4.5，友邦保险76.35升2毫，盈富基金24.28升2毫，京东集团293.2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54，瑞士法郎8.415，澳元5.521，加元5.784。新西兰元5.10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5点，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7460，升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7.9美元，卖出188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平治街嘅慢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受到车多影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喺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平治街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启瑞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系实施紧间封措施。至于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慢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比较繁忙，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受到漆咸道北嘅意外影响，龙尾去到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市超为旧；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一段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喺丽晶花园。而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塞到泽安村。最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而家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最能够代表到自己的灯笼啊，当然是啊，好像个圆圆的月亮咁样 O 字的灯笼啦。 而最代表到我爸爸林慧的灯笼咧，就是杨土灯啦。因为以前咧，我外婆每年都会买一个杨土灯俾我嘅。 代表到我百年老小白的灯笼，梗是月饼灯笼啦，意味住个个都食得饱，团团圆圆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过路人，抱着励志。 内有伤痕，最深发现，感官外有灵魂，航着雨水，浪下停着长款，静下地球另一角落里。壮丽流星最下逐尘云上火花，这不安都是复制人类额头上诞生 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小文零几有徐英又新的太台星座，透过一个机人的角度去到跟你讲自我的意识。新歌今天叫做《机械轮回》。人和机械人有什么的分别呢？就是那个意识和那个存在的感觉。具体来讲，可能就是对其他人有一个好奇心，又或者对自己的感官有所认知，想了解更加更加多。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每样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之际。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 来自林欣彤，因为有那种自我的意识，见到你，对你产生那种好奇的感觉，于是想付诸为一个行动，想去进一步了解你的世界。来自林欣彤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次元壁》。 刚才听我有在星球之间月球以上的一句故事，星空下面有另一个故事，有周杰伦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星情》。一个星球都有佢嘅生死循环啦，何况系一段嘅恋情咧？头先睇咗一段感情萌芽，跟住睇下一段感情点样去到逝世。 试过接吻，接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不可以表意是为一时，谈情谁为红极一时，你创造的爱是一张废纸。 生死的循环，你可能还会有一点戚戚然的，但是看到几次的时候你就觉得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找你由 Egan 这首新的派台 single， 收两句的最新的专辑，同名的 single 叫做 So Called Love Song。 试多几次的时候你就发觉没什么大不了，跟着找你由 Special 深夜告别练习。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露，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或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觅寻，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话，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我都想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34岁尼泊尔裔男子前年在旺角的寓所和父亲发生争执，乱挥菜刀导致父亲身上多处有刀伤，并且逃离寓所，父亲最终伤重不治。被告承认误杀罪，但是否认谋杀罪。七人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以6-1大比数裁定被告谋杀罪名成立。高等法院判处被告终身监禁。法官说，案件是一场悲剧，父子间关系良好，并无积怨。被告饮酒之后一反常态夺去父亲性命。案发在去年4月8日，警方在屋外找到涉案菜刀，菜刀上有被告和父亲的 DNA， 屋内的床单、浴室、地板、墙壁上都有死者的血迹。政府修订对食肆等处所的防疫安排，若果食肆每台多于四人，以往只是食肆负责人要负相关法律责任，但新修订之下，有关当局可以按限聚令票控食客，有机会每人被罚款2000元，今日起生效。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不担心食客因新修订而被票控，认为食客会知道要求，不会违规。他又说，食肆限制措施生效期间，食环署巡查严密，包括会按图迹点算顾客人数，检视有没有违规。12名在内地被扣留港人的部分家属，连同立法会议员朱海迪等人，早上到中联办外请愿。他们由西区警署起步，沿途高叫要求释放12人，拒绝官派律师的口号。家属说，他们无从得知12人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情况，曾经多次向特区政府提出明确诉求，但是特区政府至今未提供任何实质协助。家属要求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面，重申2点诉求，包括拒绝官派律师，要求安排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并且要求海事处公开事发当日果州群岛一带的雷达记录。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结束，争取连任的共和党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多个议题上针锋相对。拜登批评特朗普是骗子和小丑，特朗普就多次打断拜登的发言，拜登叫特朗普收声。有评论认为这一场是美国史上最差的辩论之一，形容过程一片混乱。有传媒统计，在90分钟的辩论之中，特朗普不断插嘴，一共打断拜登发言73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48%受访选民认为拜登在辩论的表现较好，认为特朗普占优的就有41%，10%人认为不分胜负。民调又说，近70%人觉得这场辩论很烦扰。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40点，系升263点，总成交金额8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6蚊，升10.6；腾讯控股515蚊，升9.5。美团点评242.2，升7.6；平安好医生99.25，跌8.05。 比亚迪股份119.3升11蚊，中国恒大19.12升2.62，小米集团20.55升5毫，盈富基金24.34系升2.6，友邦保险76.45升3毫，京东集团293.6系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4，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5，系跌353，港金现价报17,46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81美元，卖出188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九龙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卫理苑有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红隧嘅收费广场噶，就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卫理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去红隧嘅收费广场。而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第二线有意外，而家龙尾接近湾仔交汇处。就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第二线有意外，龙尾近湾仔交汇处。至于较早前七贤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平治街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受到车多影响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隧道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隧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咁但系告士打道东行嘅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新山道。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因为道路工程，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咧，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最后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大涌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以为是延续咩？咁你未免太肤浅啦。 相信乐迷都会联想到如何掉眼泪呢一首系经典嘅，但系 Sammy 话佢嘅理解咧就系伤心系有好多种层次，今次唔系一个延续，系全新一张嘅成长忍耐。左边嗰个是 Mika， 加上 Daniel Zhu 填词 Wyman， 监制有蔡德才，加上是 Mika。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 中文歌曲龙虎榜，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旁边嘅有周柏豪啊 ，Hi，Hello， 大家好 ，Eric 你好， 你好，好耐冇听过你上嚟介绍你嘅新歌啦， 绝对系啊，我谂有差唔多有冇两年嘅时间冇啊， 未到两年嘅应该，我谂年几啦， 年几好耐啦，呢个年代如果年几嚟讲， 系啊，我想问你饿咗好耐啦嘛，都应该等你嘅新嘅作品排台， 饿好耐啊，真系，因为上一首如果系自己嘅音乐作品就 系 《让爱高飞》啦， 系 剧歌嚟， 系啊， 自己嘅一个专辑嘅单曲咧，其实就真系上一首好似系最后召集啦， 哇，咁耐啦咩？ 是啊，18年年尾的啦。 吓？ 所以是啊，所以我自己计计手指，哇，原来有咁耐冇自己嘅专辑嘅歌推出啦。哇，咁唔怪得知啲 fans 话，即係再唔出歌呢我哋就忘记你㗎啦。 哇，你一讲我都打个突喎，吓，原来系最后召集，原来就一上一首。 是啊，所以都真系好感触㗎，今次能够。即系做到呢一首劫后余生，可以同大家推出歌。即系出歌嗰晚咧，我自己喺屋企都真系好感触嘅。 系，我见到啊，因为你自己 I G 你自己都有好多一啲感受分享啦。咁同埋你话一路听住首歌，其实你都一路同吓周石汉又一路 WhatsApp 啦，然之后就好多情绪咁样样。 嗯， 系啦， 嗯， 因为你嘅新嘅派台呢首嘅作品咧，就叫劫后余生啦。 嗯， 点解会咁感触咧？呢首歌令到你， 即系由上一张专辑啦，去到。呢首歌面世嘅中间呢段时间呢，其实我自己都发生咗好多事嘅，包括工作上面啦，包括我嘅屋企人嘅健康啦，我有一个身份嘅转变，突然间变咗成为咗爸爸啦，咁跟住个社会嘅气氛啊，跟住又有疫情嘅关系，好多嘢加加埋埋，其实令到我觉得好似个世界突然间转变咗好多，而自己唔识得点样去適應一個咁樣嘅生活啊！咁所以真係突然間同我講話，哇！個世界要咁樣去行啊！我有少少無所適從啊！其實我諗我同大家都係一樣，都喺呢段時間經歷咗即係好多唔同嘅難關啦。咁我形容為呢啲為之劫啦，希望大家都能夠一咁樣去渡過到唔同嘅劫。然后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健康的心灵，然后继续走余下的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只要我们正面地去面对。所以跟周世汉和陈永谦就做了这一首歌出来，去鼓励一下自己又好，记录低这段时间又好，亦都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样去面对的生活咯。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但是因为我见你自己都有写，你说即刚才你都提到这段时间真的难过啦，难挨啦，但其实中间你都很体验到的就是有爱你的人，由支离破碎的状态将你重新再一次重组，即系你都感受到其实爱嗰个嘅力量喺中间咁样嘅。 系啊，因为嗰段时间真系我好似个人冇咗斗志，好似好冇力量，亦都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我做紧嘅嘢系咪正确啊？又或者人哋会唔会仲认同自己啊？会谂好多好多嘅嘢，而去到有一个位系直情系啊，我好想。 乜都唔理啊，我冇所谓，乜都唔要啦。即我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咁、但系去到而家咁，当然过咗啦。咁自己面对翻而家嘅自己嘅时候，就会觉得原来人除咗要识得爱人之外，仲要去识得被爱。原来被爱唔系就咁坐喺度，有人爱自己就叫被爱。其实被爱都要负责任噶，原来都要做一个专业嘅被爱嘅人，因为。如果人爱我，但是我不爱我自己、我亦都不自强，自强不息咁样去面对难关嘅话，其实我是浪费紧人哋对我嘅爱，同埋辜负咗人哋咯。咁所以，我呢段时间是完全是好体会到，被爱是都需要专业噶。 系 ，OK。但系如果谂翻，不如之前我有一期咧，成日喺你 IG 见到咧，即系你而家屋企住嗰度咧，咪成日有系啲蝴蝶、 昆虫啊、 昆虫啊，即系好多生命啊。喺嗰度，咁然之後我又覺得，哎呀，咁啱可能就係嗰種嘅狀態、就是，就你而家又有呢個歌，好似又互相呼應到少少，即係你又有呢種嘅體驗，你嘅歌又講緊呢一種生命力咁樣。 係，我其實我唔係特登去用蝴蝶嚟做宣傳，我唔係宣傳，我唔係攞佢哋宣傳咯。 明啊！ 我諗係因為首歌就嚟派，然後咧。我有嗰種感受，然後我發現到身邊有啲咁嘅嘢，其實嗰啲嘢不嬲都存在喺我哋身邊嘅，只不過我哋冇咁嘅心同埋冇咁樣嘅觸覺去感受嗰樣嘢。突然間好似即係個女出世咁，然後再加上呢一首歌，突然間有個心去好想去感受一啲生命由冇變有嘅一個過程。我一直都keep 住婆婆生前嗰啲遺物嘅。我屋企有個一個盆栽叫四季吉啦，咁一路都 keep 住。咁喺我以前住，即係喺依間新屋咧，以前住嘅時間我都差唔多住咗四至五年。咁嗰五年咧，其實一直都養得佢好好嘅，亦都養得佢好茂盛，但係從來都冇蝴蝶嚟呢度產卵嘅。搬咗去呢個新嘅屋企之後，因為是一啲比較郊外嘅地方，咁接觸到大自然，啲蝴蝶聞到啲香味，咁突然間喺度產卵，咁然後我有一日我都發覺，咦？點解我盆栽個地下咁多一粒粒嗰啲啡色嘢咩嚟嘅？我仲喺度鬧啲雀仔，我因為啲雀仔肯定食我啲吉啦，食完啲吉又喺度屙，咁搞到成地都係嘢，唉，好衰嘅啲雀仔，搬嚟大自然，但係就話啲雀仔好衰，咁但係。一路咁样去观察，咦？点解日日都有，同埋嗰啲点点越嚟越大嘅咧？跟住原来，哇！一望上去个吉度，哇！有几条好大嘅虫，一路喺度食紧嘢，一路喺度排泄紧。原来地下一粒粒嗰啲就系佢哋嘅排泄物啦。跟住就发觉，哇！原来孕育到生命出嚟，咁跟住就开始观察嚟，一路拍啦。咁跟住就将。即保護叫做保護啦，其實佢哋都唔需要我保護啊，成日我覺得係啊，因為佢係大自然噶嘛，屬於咁一路咁樣睇住佢、拍住佢、保護佢，就真係嗰三個毛毛蟲都結咗蛹，咁然後就孵化成蝴蝶，然後飛翻去個大自然嗰度咯。細個就成日聽啊結蛹啊變蝴蝶啊，但係從來都冇自己親身見過，咁同埋屋企小朋友都冇見過，咁所以係一個幾好嘅教育，同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啟示啊！即係一出世嗰陣時啊，佢就知道要食嘢啦。食完嘢之後，佢以為自己已經完成咗自己的任務，要死啊，要進入黑暗。咁但係黑暗嗰十幾日，佢以為自己冇噶啦。咁但係突然間有一刻，佢要掙扎，變做蝴蝶破蛹而出。其實呢個係正正就係好似我呢一段好難捱嘅時間，我同大家都睇唔到將來係點樣。咁但係突然間有一刻，只要堅強嘅話，有一個合適嘅機會嚟到嘅時候，自己就可以再發光發亮。我覺得係應該咁樣，咁所以蝴蝶其實俾到好大嘅啟示我咯。 係嗱，譬如阿周婆啱啱你都用可能係詩情畫意用，即係蝴蝶歌嘅生命周期咁樣啦。但其實你而家呢首新歌咧，《劫後餘生》咧，其實都有一種電影感。喺中間嘅歌詞啦，成個 arrangement 啦，咁樣係咪專登用呢一個處理方法，令到嗰個 scope 可以再大少少嘅咧？ 其實係噶，喺編曲，首先喺編曲上面咧，其實都搞咗幾個 version 嘅。我好少咧去叉只腳埋去周石漢同黃兆明嘅編曲嘅，好少，真係好少。咁但係呢一首歌咧，唔知點解，即係唱咗陳明天嘅歌詞啊，咁然後再錄完音，再聽咗製成品之後，我就。同阿 Wendy 講 ，Wendy， 我覺得呢首歌咧需要有啲故事性，我需要有一啲好似有電影感，有啲鋪排感覺。喂，可唔可以咧喺一開頭嘅時候，喺個 intro 再之前咧加少少 加少少電影，好似有啲災難咁樣嘅壓迫感嘅感覺，俾人去 feel 到我哋想表達啲乜嘢。咁佢又揾下揾下，又剪下剪下，就變成咗呢個版本。大家都覺得哇，而家呢個先啱數，因為個 melody 咧，徐繼聰嘅 melody 一開頭係好低低得好緊要。即係我自己嘅理解就係呢首歌俾到個啟示，就係由好低好低嘅低谷。沉個人沉曬，成破碎曬，冇力量，好好低音，突然間去到最後係會爆發，佢係好光明嘅。咁我覺得成首歌嘅鋪排就俾到呢個感覺我咯。 同埋因為你就算係除咗係音樂部分講咗啦，然之後其實你喺個 MV 部分都有嗰種嘅電影嘅感覺放喺中間。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揾導演啦，跟住去到傾歌詞啦，去到究竟用咩 digital cover 啦，究竟點樣宣傳咧？其實參與度好大嘅，之前都一樣噶啦，但係呢首歌再緊張啲添啦，因為太耐冇有自己嘅作品咧，好想去俾到大家知道我想表達啲乜嘢。 OK， 因為就邀請咗 Mixon 去同你做導演嘅 MV。 係啊，因為佢過往佢嘅嘢，我自己又好 buy 佢啦。佢以前咧係一個 backpacker 嚟㗎，佢孭住個背囊咧，一年咧係完全係冇停過，係周遊列國，好似五十幾個國家。去到邊度就住邊度，跟住一路好打工啊，識朋友啊，一路都拍片，一路都拍相，拍咗之後剪咗 upload 上去 YouTube 啊，社交平台咁樣，我一路都有睇佢，咁所以我係一個好，我係一個好佩服佢，佩服佢嘅 fans 嚟嘅，就係。 OK， 所以今次可以同偶像合作啦，咁樣就 係我同我偶像，因為佢仲要好靚仔添。佢仲要好靚仔，我同佢咧，其實我唔係第一次合作噶啦。喺我有一首 MV 裏面咧，叫做磨牙，佢咧喺磨牙呢首歌裏面，佢都有參與到一個角色噶，同我一齊，大家都係男主角嚟嘅，所以大家唔陌生，同埋我都真係好欣賞佢。 OK， 哇，你條 team 咁樣好靚嘅喎。咁你谂下你啦，有 Mixon 啦 ，Randy 啦 ，Randy 好 靓 仔啊都， 系咯，大佬，陈冠 希其实都靓仔嚟噶，如果佢 点啊？喂，但我听得出你好 enjoy 成个过程，同埋即系好似系经历过晒所有嘢之后，其实真系一个 reborn 咁样啦。因为其实你自己 IG 你都有一个feal 就系 fear 啦。但系你自己都將佢 reinterpret 咗成為叫做 face everything and rise。 係，冇錯。我睇過一句説話，我自己好 buy 就係我哋以自己為榮咧，唔係成日都唔跌倒，從來唔跌倒，其實唔係一個光榮嚟嘅。反而以自己為榮係因為我哋每一次跌倒，我哋都會企翻起身，繼續去堅強生活。我覺得呢個信念先係我覺得喺呢個歌裏面要表達咯。咁所以不斷都提住自己咯。我都周柏豪都有軟弱嘅時候啊。 係 ，OK。 所以要提住。 係嗱，咁但係經歷咗呢一切啦，咁然之後你亦都係真係學你話，即係頭先嗰種嘅堅強，就係你能夠再一次 step up 啦咁樣。好啦，咁等咗即係差唔多兩年嘅時間，有你而家呢首嘅新歌《劫後餘生》，咁當然就要問一下，咦？咁之後係咪密密地繼續有歌派台咧？係咪做緊新嘅碟咧？定點咧？咁 我已經錄咗六首歌噶啦，喺呢段時間，其實咧呢段時間都好長嘅，但係六首歌咧，其實唔係一個驕人嘅成績，但係以咁樣當時我嘅情緒狀態啊，或者個生活嘅環境咧，其實我錄到六首歌，我已經覺得好開心嘅，因為基本上我除咗錄音咧，其實我整個工作都近乎真係停頓咗嘅。我諗我同好多嘅業內嘅朋友都係一樣，咁所以大家都默默地做緊一啲嘢啦，咁為自己嘅生活又好，為自己將來都好，都鋪排緊或者預備緊一啲嘢。咁我就不斷錄歌啦，同埋喺平時嘅生活就照顧太太同埋照顧女女啦。咁其實即係我唔知究竟係一件好嘅事定唔好嘅事。其實撞正呢個時間，我女女出世，其實我係有一個好嘅機會可以每一分每一秒都喺佢哋嘅身邊陪住你哋。其實我之前咧有諗過，啊，女女十二月出世，如果嗰陣時我接部劇，可能要去橫店或者要去馬來西亞，要去三個月嘅時候，我女唔識我噶咯，到時點算咧？即係我有諗過呢個點樣去解決嘅，咁但係都冇嘅咧。如果真係接咗一個工作，係一定必須要做好自己嘅嘢嘅，因為牽連好多人噶嘛。咁但係又咁啱，突然間就出現咗即係疫症啦，一件好唔開心嘅事啦。再加上之前 成個社會嘅一個氣氛，令到好多嘅工作都會取消咗啊，延咗。咁啱就真係有一個長時間可以睇住女女成長，話咁快女女都已經就嚟十個月啦。係 ，OK， 係啊，咁所以係一件緣，係一個好幾好嘅緣分嚟嘅，我覺得。 嗯 ，OK， 即係凡事有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咯，即係 冇錯啊，正面啲諗。 系啦，即系有啲嘢就是、啊，又咁啱，可能有啲嘢你会有一新嘅感觉喺中间。 冇错，冇错，冇错。 咁就唯有系等你嘅嗱，录咗六首歌噶啦。咁啊，所以应该系期待一张嘅大碟啦，系咪？ 希望噶，其实希望噶，但我相信咧，今年可能就要推出咧就难啲。其实而家都就嚟十月啦，咁啊，所以要等一啲，即系要等劫后余生都大家消化到啊，同埋去理解到啊，咁再派新歌咁先啱数咯。咁啊，希望下年我都会越早就越好啦。当然可以推出自己嘅新专辑。 O K， 咁啊呢个时候系咯，即系继续花多啲时间，即系尤其是小朋友，即系啱啱嚟到十个月啫嘛，系啦，即系花多时间。咁然之后就继续 enjoy 而家呢个成个过程同埋你嘅生活先。 Yeah, 好啦。 Yeah, 咁而家就聽住周柏豪呢一首啊，大家等咗好耐㗎啦，就係呢首叫劫後餘生。OK， 咁你 take care 啦。 好啦。 好 OK， 多謝曬周柏豪今日 ，thank you。 謝謝 Eric， 拜拜。 拜拜。 力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个，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的单位申请援助。康文署宣布免费户外对制康乐场地后日重新开放，包括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手球场、投球场、滚轴曲棍球场、板球场，但是观众席继续暂停开放。康文署提醒市民进行对制比赛或者训练的时候，每个球场上的球员和裁判人数上限应该遵照相关对制运动的比赛规则，并且仍然需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在户外康乐场地运动之前和运动之后需要佩戴口罩。另外，部分康乐设施包括公众泳滩、烧烤场、室内儿童游戏室和贝奥营地将会继续关闭，直至另外通知。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0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89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5.6，升10.2；腾讯控股510元，升4.5；美团点评241元，升6.4。平安好医生99.25，跌8.05；比亚迪股份121.4，升13.2；中国恒大19.7，升3.2；小米集团20.55，升5；友邦保险75.8，跌3.5；盈富基金24.32，系升2.4；京东集团293.8，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34，瑞士法郎8.421，澳元5.518，加元5.784，新西兰元5.1，欧元9.0964。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5点，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18美元，卖出1,88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突发事故啦，喺观塘康宁道。由裕民坊至到观塘道的一段咧，而家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了，因为发生火警噶。由于有火警的缘故啦，观塘康宁道由裕民坊至到观塘道之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了噶。一些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咧系挤塞。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呢一段咧就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怡道，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较早时近住卫理苑咧快线嗰度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就排翻到去红隧嘅管道之内，咁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卫理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入去红隧嘅九龙方向嘅管道中间。仲有就是告士打道之前去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现在清了场的第二线已经解封，但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龙尾都是排队管道中间。 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咧，而家系需要间封噶。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需要间封噶。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系介乎印度会至到骏发花园呢一段咧，就系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反方向去柴湾介乎和富中心至到铜锣湾避风塘这一段都是挤塞的。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口。另外在呈祥道去蝴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咧，就车多缓慢，龙尾在思瑞桥底。而荃湾路近住西铁站啦，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噶。咁龙尾咧就排到去清泉路，即系介乎西铁站至到清泉路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是挤塞。最后卫生署提你，一个星期最少有五日，每一日快步行15分钟，做15分钟嘅家务就已经有足够嘅体能活动量，对健康有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嚟到四点之后嘅 show 度有幕啦，你好严琪， 你好啊 Eric。其实讲到国语歌啦，其实内地歌手咧，我系相对冇咁多听，我听台湾多啦， 好多噶啦，其实 都尽量啦，超啊，因为要打份工啊嘛，搵食都难嘅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内地咧有一个 cat 嘅歌手咧，即系有一个种类嘅歌手咧，我觉得佢系赢。台灣嘅，以及我係即係好沉迷嗰個 style 嘅，係 邊種啊？ 民謠歌手 哦， 係啦。但係其實咧，講到內地嘅民謠歌手咧，某程度上，我覺得都風格都好似嘅， 係 滄桑的聲音， 係啊， 一把沉鬱的吉他。 系，好似个高原上面，然之后就对住啲大自然啊，咁样嗰种 feel 咁。 系啦，一个有心事嘅男人啦、啊，咁样。咁今日想介绍嘅呢一个咧，其实都大家网络上会戏称为呢个内地民谣三巨头之一。 哇！ 同埋分分钟系之首。 系。 因为其实佢最开头系佢创办咗一个类似系音乐工作室咁样嘅嘢啦，咁、旗下就签咗大家最熟悉嘅宋冬野啊，之前我哋介绍过陈粒啊、阿诗啊，即基本上内地民谣界歌手出得名嘅，其实都系喺佢呢个工作室发围嘅，之后慢慢签咗去唔同其他嘅公司或者唔同嘅其他嘅平台啦，咁样。咁呢、這个歌手咧，呢个男歌手咧，佢姓马，个名咧单指一个迪， 马迪 系啦，但系佢个迪咧个写法好得意，系一个由来嘅由，加一个一页书两页书个页， 系。 咁嗰两个字拼埋一齐叫杜杜迪啦，系啦， 叫杜啊嘛，你讲咗， 我头先。 就叫 dude 咁， 食啊！ 迪 叫迪咁样 马迪 系啦。咁然之后因为嗰字好难读啦，咁佢都会喺微博或者歌迷都会戏称佢叫做马油叶。因为油和叶组成嘛， 即个油和叶是放在旁边的， 是啊，左右隔 壁，我写了上同下，我看油字后面做个叶好高的字这样的 我第一次有听人形容哇你这个字好高啊，我想问有没有哪个字是很肥的在你眼中，算了我都不想问 个瓊字咯 问完之后即刻那些又怎样后悔，我怎样不问你哪个字很矮好一点 好啦，咁咧马迪呢位嘅歌手， 咁其实呢个歌手咧，我其实我成日会听佢啲歌嘅，即系尤其是我心情唔好嘅时候咯，我觉得佢嘅歌系有一种舒筋活络嘅感觉嘅，系、 哦、 啦，咁民谣或者系独立嘅歌手喺内地本来啊可能十零年前咧系一个非常之小众嘅娱乐嚟噶嘛， 系， 佢有一首首本名曲，亦都系今日会同大家介绍嘅呢一首作品咧。其实是一个男仔去参加音乐比赛、在电视上面唱了这首歌。咁于是乎大家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啊咁样。好、多人都以为佢原创。但其实当大家网络上开始发酵啦先、知道哦原来唔系佢系原创。同埋找到呢一个原创歌手即系、今日介绍嘅马迪嘅故事出嚟。呢、首歌歌名叫做南山南。 Okay. 即系南边有座山嘅在南边系啲乜嘢呢咁样。 即 是做咩啫？ 南边有座山， 在南边有啲咩咧？咁佢嘅副歌真系咁噶，佢嘅副歌不断会重复就系南山南， 系 下一句就系北海北。 哦， 其实咧呢首歌系讲 几犀利喎，意境都 系啊，非常好系。但系其实成首歌想讲嘅系佢同佢以前嘅女朋友因为长距离恋爱而分手嘅故事。 哦， 但系你觉得系好做到嗰样嘢嘅？我成日话俾你听，副歌呢六个字，其实你就好理解到一个喺南边嗰座山嘅在南边，一个喺北方嗰个海嘅在北边，嗰、那个好远嘅嗰个距离。之后佢有介绍过呢一首歌咧，佢想表达嘅嗰种状态，并唔系长距离恋爱而分开， yeah. 而系嗰种对方需要你嘅时候，你永远唔喺身边嘅遗憾。 哦， 即系其实你爱佢噶，但系佢需要你嘅时候，你就系冇办法喺佢身边。即 系 呢个唔关乎会唔会影响你哋两个之间感情嘅事情，系于我自己本身，我都系一个遗憾啊！就是、我爱嘅人需要我，但系我帮唔到佢，嗰种嘅遗憾。而佢将所有呢个遗憾就融晒落首歌度啦，咁样。咁但係其實咧，好多佢嘅 diehard fans 都話其實嗱呢一首歌都有啲似衞蘭首大歌咁樣啦，即基本上咧就係逢親 live show 大家都要求佢要唱噶啦，咁嘅時都講話即係唱到已經想反台啦，係啦， 唱到我歌 X 啊，唔係多咗你， 係咪都生 個仔都生三個啦咁樣， 個仔都就嚟出道啦咁樣， 咪係啦。 咁佢自己都好直接講話，就唔好再叫我唱呢首歌。你唔想見到個歌手唱咗喺台上嘔嘅話，就叫我唱啦咁樣。咁我覺得好多歌迷都應該真係好想睇下一個歌手唱到嘔， 幾精彩啊！夾埋嗰個噴水，係啊，人哋又爆紙炮放煙花，你咁嘔出嚟，哇！呢單嘢正啊！ 你係咪睇《驅魔人》嗰套電影嗰種效果？但其实咧，好多 diehard fans 都话，其实呢只碟当中有一首歌更加精彩。 系 嗰首歌歌名叫做《傲寒》，骄傲嘅傲，寒冷嘅寒， 系 佢女朋友嘅名嚟嘅。 哦， 咁同埋咧，呢首歌系一首求婚歌嚟噶，非常之厉害，就系讲紧我每一次见到你嘅眼嘅时候，我见到咗一个点样嘅世界。 系 副歌嘅部分就不断重复《傲寒》，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跟住下边又会有个女仔把声和应我们结婚吧咁样。 咁、 虽然今日介绍嘅系南山南啦，但系点解会想讲起另外嗰首《傲寒》呢首歌呢？ 系同一个女主角， 唔系 哦，吓得我呀！ 又有分手又求婚 呢单嘢， 又分手又求婚咁样、 通常都系咁噶啦。点样可以维系一段关系啊？结婚啊，俾我哋 系结咗婚之后点样维系 生 个仔咯？ 我生我第一个啫，生个细佬妹啦，俾。 救命！我想象唔到呢段关系到底维持得几耐，真系 好耐噶呢啲可以。其实可能好多家庭都系咁。 但系其实咧，佢并不是一个多产嘅歌手啦。基本上呢只碟，即系头先讲嗰两首歌，包括埋其他好似仲有九首 total 十一首咧，集结成一张专辑。嗰张专辑名称叫《孤岛》，咁系佢应该系目前唯一一只好完整嘅专辑。即系佢唔系一个多产型嘅歌手嚟，但系呢一啲歌咧，就即系嗰个味道咧，系令人觉得。唉，你唱一世都得啦，嗰种嘅感觉啦。 哦、 oh, ，OK。 咁一齐听听下，认识呢一位内地嘅民谣歌手。但系其实对于民谣呢两个字咧，我同佢自己本人都系有保留嘅。一阵翻嚟再讲。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哇，幾有畫面感噶，即係中間又有啲係嗰啲京劇啊，京劇定粵劇嗰啲京劇咧，應該唔會係粵劇啦，可能佢寫係啦先。 北京人嚟， 咁然之後中間又有細路仔，然之後再唱，即刻哇，宮崎駿跌動畫啊咁樣。 我覺得有幅山水畫嗰種嘅感覺咯。咁同埋老老實實，即係我都話聽完呢啲歌咧，係會令我有種筋骨舒暢嘅感覺嘅。 都係， 即係可能尤其是你糾結嘅心事咧，聽完呢啲之後，你係會痛一痛嘅，我有呢種感覺啦，咁樣。咁頭先我就話，其實對於一路講佢係民謠歌手咧，阿瓊係有所保留嘅，因為一路以嚟其實佢唔係一個咁即係宋冬野係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嘅內地嘅民謠歌手嘅類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馬迪佢一路都唔係行緊嗰個方向嘅，佢自己都話其實佢唔係覺得自己係民謠歌手，佢係一個獨立歌手，因為佢所用佢嘅音樂嚇，佢唔係想建構一個民謠嘅點樣點樣嘅音樂風格，佢係想用佢自己嘅歌去幫你建立一個世界，你可以喺嗰個世界入邊 enjoy 嗰個氣氛啦。享受嗰種嘅帶俾你嘅情緒啦，等等，即係所以佢話，即係佢成日好鍾意喺佢自己音樂會上面或者啲巡演上面咧，最後一句，佢通常最後一句唱嗰首歌咧，佢都係會講話，希望我哋可以喺自己嘅世界入面成為自己嘅皇帝。 哦， 係啦，即係呢啲係民謠歌手啊，或者獨立歌手嗰啲好。好自由自在嗰種靈魂所帶俾佢嘅思考咯， 係咁冇嘅。通常呢啲 label 係當你揾歌聽嘅時候會易啲揾啫嘛，即係你開個串流平台民謠啊，有呢啲嘛咁樣樣係啦， 有歐瑞強啊， 或者你去 CD 鋪嘅時候啊民謠哦有呢啲喎， 有歐瑞強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就知道哦去邊度揾到啦咁樣樣。 希望大家聽得開心啦。 係啊，七點鐘就有 Apple 歐瑞強噶啦，咁樣樣。好啦，咁阿瓊咧就介紹咗呢一位。叫做馬迪啊， 系 啦，咁啊，頭先因為你係講啱啱南山南呢一首歌咧，其實係即係叫做係 長距離戀愛， 長距離啦。但其實佢想講都有一個種嘅質地，就係話，就算你喺我身邊，我都好似感覺同你好遙遠嘅呢一種嘅感覺啦。我係想即刻諗起盧海彤嗰首歌，係啦，佢有一首歌咧係叫做小霧。Exactly 就是讲同一个嘅感觉嘅。 即感觉上中间两个人好似隔咗啲雾气咁样。 是啊，即是他说如果我哋住喺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间屋，可能我哋唔使争吵边一个飞过嚟搵我或者我飞过嚟搵你啊。咁但係佢就话不过我哋屋企可能都会隔住一层雾啊。是啦，咁样。 睇唔清啦。 是啦，咁所以即其实呢首歌中间其实都系好 mellow 嘅一首歌嚟。咁佢我好鍾意嗰阵时佢个编曲嘅，因为佢真系一阵一阵好似有啲雾咁样涌起咁样。但其实就系讲即就算我在你对面也好，都会好像隔了一层雾，然之后啊，究竟我们有几咁了解对方，咁样呢，同埋是真的讲一少少 long 啲嘅嗰一种嘅思念之情咁样。揾嚟有卢海彤呢首歌，非常之喜欢嘅《小雾》。我总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截至今个月底，有46名公务员因涉嫌参与非法公众活动被捕，现时正是接受警方调查或者正是被起诉，他们全部已经被停职。聂德权向全体公务员发信表示，政府对违法公务员是零容忍，亦都绝不姑息。而網上充斥不少扭曲不實的信息，鼓動市民參與非法遊行。他相信公務員都能夠明辨是非，奉公守法，遵守公務員守則定定的操守準則。聶德權又說，在假期期間防疫意識不能夠鬆懈，外出的時候要做好各項防疫措施，切忌參與任何可能違反禁止群組聚集相關規例的活動。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同社運人士古思瑤涉嫌參與去年10月5日反蒙面法遊行，被控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黃之鋒同時被控違反禁蒙面法。裁判官問到兩人是否明白控罪的時候，黃之鋒表示明白，古思瑤就回應說遊行集會不用共產黨批准。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2月18日再提讯，两人分别以1000元现金担保，并且要居住在报称地址。期间，黄之锋亦都不准离开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区表示，基于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决定恢复举行公开弥撒。堂区圣堂后日起可以恢复举行平日弥撒。星期日起可以恢复主日弥撒，弥撒中信众可以领圣体。教区表示，如果信众忧虑疫情，可以参加网上主日弥撒。由于堂区圣堂只可以容纳一半人数，信众可以参加一台平日弥撒代替主日弥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印两国正是举行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第19次会议。会议重点讨论落实两国外长莫斯科会晤达成的五点共识，推动中印边界局势缓和降温。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明日日间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59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98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5.6，升10.2；腾讯控股511.5，升6蚊；美团点评241.8，升7.2。平安好医生99.25，跌8.05；比亚迪股份121.4，升13.2；中国恒大19.7，升3.2；小米集团20.45，升4毫；友邦保险75.9，系跌2.5；盈富基金24.28，升2毫；中国移动49.45，系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65，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284，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59。 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5点，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7,4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38美元，卖出1,88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卫理苑较早前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红隧的九龙出口。就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卫理苑有交通意外，龙尾红隧九龙出口。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葵涌道近祖尧村。就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清丽苑有意外，龙尾去到葵涌道近祖尧村。而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快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一带消散，龙尾在荃湾西港铁站。至于较早前在观塘康宁道的火警已经清场，康宁道来回方向介乎裕民坊至到观塘道一段是已经解封，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坚拿道天桥方向交通比较繁忙，快线的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仍然是实施紧间封措施。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北角码头。反方向东区走廊去翻柴湾通往糖水道的支路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在维园道。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而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提提大家咧，喺屯門有一啲中秋嘅特別交通安排嘅，由稍後下午5点起，直至到聽日嘅早上5点，黃金泳灘徑介乎青山公路至到加多利灣泳灘公眾停車場嘅青欣街，通往舊咖啡灣泳灘公眾停車場以及係蝴蝶灣泳灘公眾停車場嘅通道都將會間歇性封閉。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停車熄匙一個習慣，簡單易辦。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3个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Ian 陈卓贤。同学仔回到校园咧，少不免会关注一下有没有同学仔或者他们的家人曾经确诊呢个新冠肺炎嘅。就算是有咧，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去挖苦对方。你可以尝试关心对方的近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同老师或者家人商量。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很快就适应到翻学的新常态噶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讶。 第一首歌紧嚟冯允谦新歌，歌曲名称叫 A New Day， 作曲有冯允谦 JY Beat， 填词有 T-Rex 同埋冯允谦 Rap 嘅部分啦，有钟力负责。到底系咪新一天？睇心态嘅啫，新嘅心态啊！有阵时会叫做新常态啊。 二月 ，North Palm Beach， 早起凉风白茶，底下的夜色铁粉，你昨天大道理，曾经我们都懂。一无所有的你，Freeze spirit tired 总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书越看越贵，舍不得心跟鼻涕。好几天白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on me， 微信或微博注意，我宁可让这慢慢呼。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on me，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不带手机，一把火色丢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Kuna matata my friend， don't let nothing hold you back。你也抬头看看 What a starry night， 有天我还会回来。 There's something left， 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有天我会美丽，拒绝到没有了意义。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早知道我的顺利，只做你要的结局。摇头晃脑让爱总睡着，书越看越贵，舍不得心跟鼻涕。好几天白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 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on me， 微信或微博注意，我宁可让这好慢慢。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on me，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不带手机。 刚才听到有 J 风冯允谦的 New Day 新歌，之后听到有瘦子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两首歌啊，都有种好似冇乜负担的轻松，因为可能去了很远的地方。而其实这种轻松不一定一定要去很远的，就算啊匿埋在家其实都是无问题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主题呢，其实2020年真的很多人都写过了，想告诉你颓废一点不紧要的，都不要逼得自己那么紧。跟住听到有微先生的列队乐队，曲曲名称废废。 习惯用慢动作旁观着世界的尽头，在日常窒息之中点杯酒，流星堆积在天空，我的喜好变成 哇，歌词真系写得几好噶，当中讲到肺咧是一种生活练习，要远离呢啲打打杀杀嘅事情。日日匿埋屋企嘅日子，你可能会觉得好闷，但系咧，一定系疫情底下嘅新学习。除咗唱腔之外啦，你听唔听到呢个啦嘅部分啊？都有种本撇嘅感觉喺度啊！微先生，肺肺。 我知道这个城市过海整夜不停。还是低头祈祷抬头寻找流星、啊哦哦、把自己错过了小幸运每到了进去才发现就穿不出去头顶手放手脚下步步无法前进、啊哦哦总是好奇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微笑总是那么耀眼美丽啊啊啊陷阱没有季节限定为什么总是不停购买最新手机为什么看到红点总是想要点击啊啊啊是谁在强迫自己 讲颓废美学，有啲执着咧，不妨摆低先。佢哋系宇宙人，嗰、那个名称先这样。 上班里有上班 radio， 上班里有上班 radio， 上班里有上班 radio。 首先，宇宙人咧话俾你听，烦恼不妨摆低先。之后有余丁力啊吓，话俾你听，不如摊喺度先啦。有咩烦恼可以摊喺梳化度轻松下先啊？歌曲名称叫做《沙发女友沙发 Radio》啊。 窗边喝着冰啤酒，黄色见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花边新闻像动作，黑色穿黑色一抹一抹。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跟着我甩到甩到。晃动旋律请不要，缠着缠着我。